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8号星期三，关注一下今儿的情况，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天气以阴为主，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回落，那么预计夜间呢会有阴转小雨或雨夹雪的天气，西部北部气温比较低，会有小雪天气出现。由于夜间风力不大，受静稳天气影响，能见度转差，也请大家提前有所防备。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北部有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天气略有点阴冷啊，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寒保暖。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已达17个，2025年大数据产业规模将超3万亿元，北京将动态调控共享单车规模，天宫课堂9号开讲。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另外今天周三我们的节目呢在听听上面的聊天室当中哈，也会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和明天两期节目呢，我们都要带大家关注健康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所以今儿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您每天会关注的健康数据啊是什么。我相信可能有不少朋友哈，在日常的健康管理当中都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和经验。比如说以我个人为例，我可能每天戴一些智能手环，会监测一下我的睡眠啊，昨天睡了几个小时啊，深度睡眠怎么样啊，啊是不是睡得足够好啊，时间足够长，也是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啊，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个人经历。那么如果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日常监控自己健康数据的这种习惯啊，也欢迎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期待大家的留言。好的，接下来呢为大家盘点一下今天的科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近日召开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介绍，目前呢我国已经有17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据了解，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是依托地方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示范带领作用啊，这样的一个社会实验。那么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会先行先试，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科技部2019年8月呢，就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其中就提到，到2023年布局建设20个左右的试验区，创新一批切实有效的政策工具，形成一批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典型模式，积累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打造一批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那么从2019年北京市成为全国首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上海、天津、深圳、杭州、合肥、重庆、成都、西安、济南、广州、武汉、苏州、长沙、郑州和沈阳都先后入选了。可以说在我国呢，这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是呈现了一个蓬勃的态势。再来关注数据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日前发布《14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统计显示，十三五时期大数据产业快速起步，据测算，大数据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30%，2020年超过1万亿元，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京津冀、上海、贵州等八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布局建设了11个大数据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有力推动了大数据产业集聚、行业集聚示范效应显著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印发了《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软件业务收入突破14万亿元，年均增长12%以上。那么，整个“十三五”时期，像操作系统、数据库、办公软件等，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百强企业收入占全行业比重超过25%，收入超千亿的企业达10家，有2家企业呢是跻身全球企业市值前10强。那么根据这个规划，到2025年也会制定125项重点领域国家标准，工业 APP 突破100万个，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另外高水平建成20家中国软件名媛。我们说这个大数据产业啊，规模日益增长，其实数据的价值在生活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其实也和数据有关。您日常会监测什么样的健康数据呢？比如刚才我分享了，我可能会通过智能手环来监测自己的睡眠时长，包括深度浅睡眠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比例，那这也是一些健康数据。我们在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也看到听友们也纷纷发来了自己每天会关注的一些健康数据，比如说樱木花道铃木，他就说啊，每天会看走了多少步，血压是多少，有没有食欲，有没有食欲，这个要怎么监测呢？我也是非常的好奇，会有数据说话吗？比如说您今天是吃了多少主食啊，多少这个蔬菜水果，是不是在营养配比上面会有一些数据呢？啊，另外我们也看到还有用户0800，他说每天定时2次量血压测心率，那么到了年纪啊，要多注意，要记录每天的运动步数，保持健康的身体，这也是非常好的习惯。那么今明两天节目呢，我们的访谈环节都会关注健康话题，明天节目当中就会说到这个科技创新怎么样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日常的血压监测，现在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也希望您关注明天的节目。老友呢燕林说，我目前还没有关注数据啊，没有慢性病，还有包括脉搏、血压、睡眠哈、饮食起居都一切正常。其实健康是我们大家所共同追求的，当然一些数据呢也是可以帮我们反映出来我们的健康状况，如果存在一些风险会提前做提示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日常的通过一些智能设备也好，一些方式方法也好，来看看啊我们的健康数据方面到底是怎么样呈现的。葛大爷说关注心率最重要，很多热爱运动啊，热爱这个健身的朋友可能日常都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率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教练说了你今天要冲击一下心肺，心率要达到多少多少，那这个数据就是需要我们通过设备来监测出来的。所以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关注哪些健康数据啊，每天关注的数据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继续来关注科创资讯啊，说一说天宫授课要开课了，很多朋友呢都是非常的关注。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日前表示，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15: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央视呢会进行全程现场直播。本次太空授课活动会采取天地互动的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届时3名航天员呢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和地面的课堂进行实时的天地交流，也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是对航天知识非常喜欢啊，想要了解的朋友，不要错过12月9号15:40天宫课堂的第一课，可以在央视看直播啊，或者是通过一些新媒体也可以收看到。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了做好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交通服务保障，北京呢会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开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百日整治行动。到2022年1月30号前，北京中心城区投放规模上限将分阶段调至到50万辆。据了解，这次整治行动呢会以设冬奥区域为重点，会将奥林匹克中心等奥运场馆周边，还有包括相关道路、地铁站口、大型居住区等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问题比较突出的区域都被列入了整治范围，重点整治违规投放、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且呢，这一行动将持续到2022年的3月15号。目前相关部门呢已经要求美团、哈罗还有青桔三家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的车辆动态信息接入到北京市共享自行车监管和服务平台，以对企业投放车辆的数量、范围、运维调度等进行监管和调控。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哈，如果日常您经常骑这个共享单车的话，也一定要把自行车放到指定区域。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关于健康啊科创的访谈内容。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听听 FM 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结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每天会关注的健康数据是什么呢？比如说用户8740说每天关注自己的饮食、走路的步数、经常去社区测一下血压等等，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健康习惯。那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实现居家测量，这些智能装备或者设备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监测自己的身体健康数据，其实这也能更加优化我们的生活，同时能够保证我们日常的健康。因为现在工作节奏和压力确实比较大，很多年轻人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健康做一个把控，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资讯板块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之前呢曾经光临过我们的科创中国节目，那跟我们分享了在针对膝关节炎这样的一个骨科疾病治疗方面做的科技创新。那今天呢要继续跟我们讲讲创业创新的故事以及这些年的收获。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华跃恒生的创始人李毅，欢迎李总，您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也是华跃恒生的 CEO 王倩，是李毅李总的合伙人哈，相当于，欢迎王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倩。 今天两位呢要跟我们结合华跃恒生在成立之后啊做的这种科技创新的这些成果也好，或者是我们做的一些公益的事情也好，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创业创新过程当中的这种感受和个人的收获哈。首先呢，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我关注到像李总本身是教育世家，同时也跟医疗是有渊源的，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为什么把医疗作为目前自己主攻的一个方向，那之前您还从事过哪些行业或者是哪些领域，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 有一句话叫做世事不惑啊， 嗯 啊，那么在40岁之前，其实你会发现人生的阶段当中有一半你其实在学习，有一半是在做自己工作和创业的事儿。 嗯， 那么实际上国家提倡创业创新，但其实对个人来说，其实创业其实是一条比较艰难而且很难以抉择的路。 嗯， 当然我们的父辈他们往往都是选择一个工作 在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医院，那么从一而终，这也非常好， 相对稳定，或者以往我们说的铁饭碗，是吧？ 是的。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我觉得创业是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人生的经历。那么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想要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刚刚说到，其实我从小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那我 没有，小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这种灵魂的拷问，你长大想干嘛呀，要不说当科学家您的当时回答是什么？ 是的，我最小的时候是想要当兵啊，后来呢是，对，后来是要想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是吧？包括后来我们投身做公益之前，其实我一直都在一些上市公司啊，从一毕业在这个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然后后来到这个清华的一些项目工程管理研究院做一些高端的 EDP， 再到后来在中国目前上市的这个平安城市和智慧城市的这个浙江大华，等等啊，包括后来在新网瑞捷，都是在一些上市公司当中，就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其实在一个大平台或者一个上市公司，你其实是一个螺丝钉，你其实很难去决定一个公司的方向，你是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儿。而如果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你随时都是在一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去带着团队共同去完成一个其实应该说很大概率不成的事儿。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在中国这个90%以上的企业它的生存的周期都很短，那么所以其实从整个创业成功的概率来说很低。那如何让创业变得更加的简单可复制，或者成功率更高，而且让更多的人在创业的路上，但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现在以公益的方式也在探索和摸索，所以简单的说，华业恒生是我们自己针对某项技术的一个试验田，也是自己去践行创业路上的这么一个一个新的尝试。 您看我这儿要打断一下李总，因为您刚才提到了之前在一些上市公司做的一些这个工作积累，我听起来那些领域都是现在很火很热的，比如说智慧城市啊等等，那明明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挺好，为什么要放弃锦上添花，非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呢？为什么当时做了这个选择？ 就是说人生刚刚说了嘛，总有自己的抉择世界上有宽阔的坦途，也有人迹罕至的小路。当你去选择一条路的时候，可能有它好的风景，但是可能也放弃了很多别的东西所以这个战略和决策啊，如何定位和聚焦，这是任何企业它叫做一开始就应该去想明白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开始的创业，现在反观其实是很茫然的， 现在反观是觉得当时有点草率和有点茫然，但是肯定是有一股冲动，或者是有一个劲儿在推着你，包括您说到了小的时候想做这种乡村教师，是不是从小就有一颗想要去服务谁，或者说这么一个做公益的这么的一个志向，这个跟您家庭环境或者是家庭教育有关系吗？ 应该是有的，因为当然我父母包括爷爷奶奶啊，家庭当中的长辈基本上都是教师医生，那么当然应该说从事业的发展来说，在一个上市公司的平台，你其实可以过得相对比较安逸。但是如果从人生的来说，刚才主持人您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词，叫做其实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这方面你其实有自己的初心和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所以当时为什么茫然呢，就决定自己决定做一些事儿的时候，会觉得说像教育、医疗、农业、公益等等这些东西都觉得特别好。包括你看为什么中国的古时候把这个医生叫大夫，是吧？那是大夫。那么实际上对于医生、对于教师、对于这样的职业来说，它其实不光是治疗你的身体的病痛，给你灵魂，给你的整个认知打开一扇窗户，这其实都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我当然做的一些领域呢，当然都是这个一些行业的风口，包括刚才提到的像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城市、平安城市，这些都是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二十年当中，在因为国家的宏观和产业的政策，它是都是在风口所以也催生出了很多大型的公司和非常好的这个团队。那么为什么这几年聚焦落地在健康和医疗这个赛道上面呢？我们发现其实在疫情前我们就看到了大健康产业，其实它是一个不受任何经济形势的影响 它是一个可以对抗周期，是一个逆周期的行业。只要有人不管是这个身体还是心灵上的当然开个玩笑，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多心理咨询师的这个收入翻了好几倍，是因为大家在疫情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心理出现问题的这种患者越来越多了。 所以您说健康是个刚需对吧？ 是的，它是一个强刚需因为唯有健康是一个人生老病死当中永远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所以实际上我们从出生到最后的死亡，如果正常死亡的话，这个过程也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健康和这种医疗是伴随我们终身的。而事实上我们做医疗，我们的目的不是希望大家多去看病，而是希望大家少生病，甚至于治未病，最后在健康的环境下可以无疾而终。这是我相信任何一个从事医疗和大健康的人他们的初心。 嗯，所以健康或者说我们以往认为去医院要看病对吧，我们是需要解决这些患者的痛点或者是他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这种大的健康这样的理念，我们需要把这个位置前置在没有发生病的时候就让大家管理好我们的这种健康。其实这本身也是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健康产业嘛。所以刚才李总其实回答了，既有自己的初心，自己更倾向和更愿意去做的事情，那同时也看到了这个产业的整个前景，所以您选择了投身医疗行业。 是的，在之前也提过我们用中医的道，也就是中医的基础的这个逻辑来结合一些西方的医学技术，那么我们相信可以在临床和整个大健康领域当中找到一个真正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一种健康体质和这个避免自己生病和亚健康的这么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其实人从健康到生病它中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就拿大家可能非常恐惧和担心的这种肿瘤或者癌症来说，其实一个人首先他不是直接就得了癌症，那么他其实前期会有漫长的时间，从亚健康到真正的患病，他会当然随着有些基因的问题和有一些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之外，跟你的生活习惯跟你的日常的健康管理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的饮食作息，包括我们的营养的摄入，我们的运动等等。 是说的是基因突变，但一定是长期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基因突变。从李总的这个经历，我也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四十不惑，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去尝试，不断的学习和积累，做任何事情都不白做。其实这样的这种积累为的是在我们一旦成熟了之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之后，可以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能力去迈出这一步。包括您说创业创新这事儿本身它并不容易，但是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勇气，既源于知道自己喜欢做这事儿，然后也源自于之前那十几年的积累王倩王总，在您眼中李毅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相对偏执或者说比较执着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的人吗？ 在我跟李总合作的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呢，李总其实是一个一直踩中风口的这样一个感觉 好像有这个未卜先知的能力似的。 对对对，就是他做很多事情呢我是觉得他有他自己敏锐的洞察力那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呢也来源于他本身，他是一个不断去思考这个行业的周期，或者在这个过就是在他的价值认知当中呢，很多时候一直在探寻的是能不能够找到一个长期价值不断能够沉淀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可能他前期做了很多的这个行业，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不断在选择的一个过程，选择的过程当中呢他最终把他这一辈子的使命，或者他跟我们在一直沟通的过程当中使命一定要在放在健康行业人生就有几个球，健康、朋友、亲人、事业、家庭等等唯有一个球他可能掉下去之后就不能再 弹起来了， 那个球的话呢最重要的还是健康那么尤其是疫情之后，大家对健康的意识和对这种重视的程度来看的话呢，慢慢我也往这个方向去走了，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前些年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李总呢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就是说 all in， 就是全部的投入把他很多的精力时间很多东西他也一直在做到一个概念叫断舍 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要认定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他是有一股这种非常执着的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而且能够带动我们，给我们周围的人力量。 嗯，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同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有自己价值实现感。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或者感觉，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呀，让我们真的是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本身是治疗的膝关节的患者的老年人很多。我记得当年有一个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他的母亲本身呢，这个护士长在三甲医院已经很多年了，其实应该算一个老医疗人了。但是他的母亲呢，也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呢，找到了我们。当时这个老太太是常年坐轮椅的，她这个腿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但是经过第二次的治疗之后呢，老太太可以下楼，然后拄着拐杖去遛弯了。他平时的那些小区里的老病友啊，经常就会聚在一起，突然就会发现，哎，这个大姐怎么突然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改变很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大姐呢也帮我们推荐了很多她身边有这样的这患者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阿姨们啊，真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会发现是什么？这种使命感是在于我们能治好别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患者也能够帮我们带来很多他身边的人和影响到身边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多的时候是感觉到了一种价值感。这种价值感真的是在这个平台上面真正我们所体会到的。 是，可能一开始做选择的时候，也许有一点冲动，或者是有点茫然，但是一路走下来，哎，发现了这个周围人的帮助也好，或者是来自患者的肯定也好，才慢慢更坚定了说做这个事情它其实是有价值的。那么刚才李总说到他之前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王总您之前是从事什么事情的，然后跟健康或者跟医疗这个领域结缘有什么样的机缘呢？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的经历。之前呢，我一直是在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呢，主要做全国的市场营销和管理的工作。其实呢，最早我也是在做平安城市和智慧城市的， 也是做锦上添花的事儿。 对， 是， 那么接触到这个呢，也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跟李总是朋友，然后呢，因为这个方法首先治好了我的父亲。 原来您是一位受益者哈。 对，因为我父亲本身受益了，我就会发现，哎，这个特别有价值感，就是感觉以前做的事情好像也觉得有价值感，但是总是觉得离自己的生活稍微远了一点， 没有那么的感，就真切哈，那么真实感。 后来呢，我也把这个技术同时呢推荐给了我身边的好几个我的客户和我的用户。他们也同时受益的过程当中，我会后来发现，哎，我不是乙方了，突然我变成了甲方。乙方都对我很好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生命都有了温度的时候，觉得做医疗才是让我真正找到，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的这个使命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进入到了这一行。 是作为一个实际受益者，然后认识到说啊，这个事情其实是被大家所关注，而且确实是有很多的这种市场需求的，而且发现了它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和两位老师呢再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大健康产业，如果落实到华跃恒生这么一家科创企业上面来讲，如何把这个概念去把它细分化，真正落地做好，对于健康管理好，或者是对于科技创新也好，这些踏踏实实一项一项的具体工作，我们是怎么来拆解来做的？那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分享。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华跃恒生创始人黎毅，还有一位是华跃恒生的 CEO 王倩。那今天黎总和王总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些年做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啊，他们的一些收获和感悟，以及刚才上半段也说到了为什么做这件事儿。两位呢，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些初衷和自己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大的健康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十四五”规划当中也针对健康的这个话题、医疗领域的话题做了很多的具体规划。像我们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家这方面的科创企业，我们如何把这些政策的这种方向结合我们的技术优势来做落地，以及说健康管理理念，我们给大家做科普的话啊，号召大家如何把自己的健康管理起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想问问李总哈，就是您看，其实这些年我从背景资料上看到了，跟健康产业跟医疗产业结缘之后，您也一直没停下哈，做了很多事儿，包括中医药啊、再生医学领域啊，还有包括商业模式啊等方面，其实都在做着创新尝试。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之前我们更多的说的是技术方面的创新，那除了技术方面的创新之外，为什么还把其他的一些这种商业模式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健康管理的概念也好，这方面在做创新，您个人的这个想法和初衷是什么？ 那么大家从这个公司名称就能听得出来，他是希望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所有人都能很开心快乐，而且能够活得更长寿健康的生命。因为我们传统中国的五福里面讲到啊，是哪五福啊？首先是长寿。如果你不长寿，那这个大家你看，纵使你有乔布斯那么风光的企业，你也可能自身来说也是一个遗憾。那么当然五福里面除了长寿，还有富贵、康宁、好德、善终。那所以从健康这个角度来说呢，技术创新我认为是一个企业它的立根之本。你有好的产品、好的技术，如果没有好的运营策略和商业模式，它其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好酒也怕巷子深的年代， 就被束之高阁了。 是的，所以其实中国也不缺乏很多好的技术，特别从传统中医药来看，有好多民族医药的瑰宝和很多东西，我们既要守正出奇，还得需要传承创新。刚刚提到从国家的宏观战略来说，健康中国2030，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整个的国之战略。因为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体魄和健康的身体，那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你想要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去带领着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能够创一个伟业，能够真的把百年之大变局做成一个我们为之努力而无憾的一段经历，其实还是很难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哈，这是老话了，包括现在也是，我们要想撸起袖子加油干哈，咱们十四亿中国人呢，一定要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吧？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家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从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卫生的最高主管部门，它曾经最开始是叫卫生部啊，那个时候只要有这个好的医疗条件啊，注重卫生啊，当然就可以，这说明它的行业的属性决定了。那么到后来改叫卫计委了，因为那个时候对计划生育啊合在一起，所以它的发生了名字的改变。那最近这两三年，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卫生部卫计委现在改名叫做卫健委了，那把健康管理作为了我们卫生最高主管部门的其中一项重要的职责。所以大家相信也对中医也非常的了解，目前包括去年5月12号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还特意去了河南的南阳 啊，参观了整个南阳的这个张仲景的这个仲景祠，因为张仲景是我们中国的医圣嘛， 嗯， 啊，写出的这个《伤寒杂病论》是应该说流传至今，还能够造福很多百姓，所以中医的整个的叫做复兴也好，或者中医的整个的智能化、规范化和产业化，也是国家对整个医疗方面发展的一个重点和方向。 嗯， 所以结合刚才说的这种国家政策来看，到个体上来讲，那健康管理其实对医疗来说为什么要前置？在国外也统计发现，如果你到了要手术或者到了这个治病的中后期，你去花100块钱，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早期能够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可能只要花10块钱。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做健康的管理，通过我们的一些好的营养，然后休息、运动，甚至于意识的改变，花1块钱就够了。所以从经济的角度，大家为了省钱，一定不要把钱留到最后去住医院，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注意花最少的钱，甚至于不花钱，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嗯， 所以我们同样从个体的来看，那么健康管理和整个对自己健康的重视，也是一个我们应该日益重视的方向，这也是我们其实未来想做成这种生态化、平台化的这么一个新模式的这么一个初衷。 对，在这儿也特别呼吁一下，就是很多年轻朋友哈，不要仗着说自己年轻啊，这个身子底子好，我们现在呢是用身体来努力的挣钱，那将来如果不注意健康管理，将来要用这个钱挣来的钱去买健康，这个就真的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哈，有可能买还买不来，对吧？所以这个问题既然说到这个管理，我们知道华悦恒生其实一开始是针对于这个膝关节一些疾病来做的一些技术创新，然后依托这样的一些成果，我们成立了公司，把它更好的做运营推广。那么既然说到了管理，我在这儿也特别想替很多的朋友问一句哈，因为大家都有这种困惑，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很爱健身，那不同说法就有了，有的说你不能上跑步机啊，说那对膝关节不好，是吧？说你要跑步呢，你要在这种稍微有点弹性的这种塑胶跑道，现在大家看到很多公园都是这种塑胶跑道，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大家这种健康，然后我们从环境建设上都在做一些改变。那大家会说了，我这膝关节如果要健康管理的话，怎么样才能有效的、更好的、科学的去管理？我们在这儿也见缝插针的请教一下李总啊，您这方面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主持人。但这个在各位听众包括主持人面前这是班门弄斧啊，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多权威的专家，所以简单的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本身就是作为一个患者或者叫做一个体验者，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从小就体弱多病啊，那么8、9岁，大概9岁10岁就开始上初中，就因为上小学隔得远，身体不好，3天打鱼2天晒网，因为体质不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那会对健康就会更加的关注和重视一些。那么几年前，其实当时有一位这个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欢喜教授，他给我的感触特别大，因为他是一个研究航空新材料的博导，但同时他每个星期会在当时北航的绿园去做公益的，给他们讲如何站桩，如何从道德经当中去通过传统文化跟养生相结合， 这跟他的这个研究方向好像差得比较远啊。 是的，因为李老师他也是一个传统文化和道德经的一个受益者，他原来也有一些毛病，通过后来的站桩和念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念八段锦也好，还是五禽戏也好等等，甚至于太极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获得了健康，同时把健康带给了更多的人。所以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每个人可能有他的不同的健康管理的诉求，可能有的人为了减肥，是吧，有的人希望这个血脂降低，有的人可能血压很高，这个呢是有明确的这种指标性的。那么对于传统的，我们更认为说，其实养生和健康管理是需要有方法，需要有它背后的逻辑的。实际上在人一出生到20-30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可以进行一些锻炼，包括去健身房啊、跑步啊，去锻炼一些身体的机能，对吧？但是如果到了30-40岁以后，这样的养生再通过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的方式，可能反而是有损耗和消耗它的相应的元气和它的自身的这种气血的影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健康的养生其实也是因人而异，而且根据不同的四季，对吧？中医特别讲求植物流注，讲究阴阳和合的平衡，讲求在甚至于 不同的时空节点对自我的认知。 嗯， 所以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观点是，现在大家都害怕恐惧疾病啊，一听说三甲医院觉得它很权威很专业，但是内心当中是有一种恐惧的。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像如何正确对待疾病，就应该像我们正确对待自己一样，包括疾病它的来由，其实它也不是单一的来说疾病是一个不好的。 嗯，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既然做膝关节和这种运动损伤，我们也治疗了好几位这种奥运冠军啊。当然很遗憾，像我们这个刘翔是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他没有采用这样的技术来对他的跟腱进行治疗。事实上用这些再生的技术结合我们传统的一些中医的方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嗯， 就拿这种比如说打羽毛球肌腱断裂或者是运动损伤这样的一些患者，那特别是在一些运动员当中，如果他的疼痛和损伤他不疼了，或者说用一些打封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短期止疼，当然在运动过程当中你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嗯， 但是如果说你用这种方式来治疗，这个其实是不建议的， 治标不治本。 对，更重要的是疼痛是你自身对他的一种认知和对他的一种条件反射。 嗯， 如果说把他的阻滞了之后，可能其实它的损伤还在，但你都不知道它疼，你再去运动的时候，那么会对它进一步的造成二次的损伤和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嗯 啊，所以我们就像感谢疼痛一样，应该要感谢生命当中的苦痛和一切的病痛。它其实是在告诉你，因为你在面临环境的改变，在衰老过程当中你出现了问题。 嗯， 而解决问题其实就在问题本身当中。为什么从原来的中医讲这个阴阳虚实它得辩证，那么这个人首先绝大部分情况下从健康到他最后产生病变，其实比如说以癌症为例，他从虚啊，虚虚则寒，寒则湿，湿则瘀，瘀则毒，毒则瘤，瘤则癌。那你想经过这么漫长的一系列的变动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都还没有健康管理的意识，直到最后去通过 CT 核磁然后去检验之后才发现出问题，那其实医学再进步它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所以如何让健康管理前置，如何让更多的疾病在萌芽阶段之前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管理，这其实是我们未来很希望和这些主流的医院和一些整个大健康行业的领域的一些权威的专家，乃至于和一些更多的更广泛的这种社会群体来共同探讨，树立真正意义上的大健康的管理策略，引申而出的就是我们相信就会有新的更好的商业模式和更好的机制来解决。只要有好的这个模式来解决一个社会的痛点和问题，它就一定会诞生一家伟大的公司。 啊， 无论是华业恒生有没有幸参与或者说成就这样一家公司，我们都愿意在大健康领域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和摸索。 哎呀，你看听这么一番话，我们明白了这个健康管理它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伴随人的一生的。包括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就像孩子从一出生我们就需要给他有一个这种健康档案，不管是眼睛的健康，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小朋友的视力是大家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种健康理念是伴随一生，我们要管理起来，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就像刚才李总说到的，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不是说看别人去冲击心肺了哈，去跑马拉松了我也一定要去跑马拉松，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这个健康管理也是因人而异的。而且也说到了，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是需要很多的人共同来发力推动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知道三甲医院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医疗机构也好，它现在更多的承担的还是治病救人，患者这一部分的内容就已占据他们很多的这种工作时间了。那这个健康管理这样的一些前置的工作，既要依靠相关的一些致力于这个产业发展的企业，比如像华悦恒生啊，那也需要每一个人有意识的参与其中。我觉得这个是刚才李总那一番话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样的一些理念的输出或者技术的输出，是不是平台和渠道我们也在做创新？因为我前两天在关注哈，就是有一个新闻，北京的这种互联网加医疗现在推动的是非常的快，进展也很迅速。那北京有很多的这个三甲医院，包括像儿童医院，其实也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加医疗这样的一些服务，为的是不管是说后疫情时代哈，像很多外地的患者可能看病来北京看病不太方便。 方便，还是说我们从技术的进步让医疗能够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那我不知道我们做医疗科创啊，这些或者是理念的科普，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渠道上面做创新？李总，您的经验？ 是的，刚刚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互联网加。那么实际上呢，互联网现在是各个行业的基础工具啊，特别是随着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到来，那么疫情来了之后，我相信手机成为大家日常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工具了。 嗯， 所以呢，如何通过互联网，通过更好的便捷的方式进入到千家万户，这是未来医疗的啊，包括刚才讲互联网医疗最后一公里一百米需要去解决的内容。但同时，在整个的这种商业模式的架构上，未来医疗当中也会有非常重大的创新。举个例子来说，以前的医疗我们会看到可能相对比较传统的，就是国家规定的三甲医院啊，然后下面的二级、一级社区卫生院，这到民营的诊所、民营的医院，这么样一些场景的这么医疗的机构。那么他们首先核心还是以刚才讲的治病救人为目的，所以他们是把医疗的治病那当成是他们的核心的使命。那事实上治胃病其实并不属于医院当中的核心职责啊。目前为止，虽然卫健委是希望能够在医疗机构当中会设置一些像营养科啊、监管中心啊，但是实际上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传统的这个商业模式和医疗机构它很难去承载。那同时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那么在某些利益冲突面前它也是互斥的 啊。 举个例子来说，那么在国外有一个凯撒医疗的模式，它就是把金融、保险和医疗相结合。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其实看病是最便宜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在海外的时候，很多海外医疗他们老百姓如果没有保险，他是完全看不起病的，他们的这些私立的医疗成本非常的高啊，所以他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手段能够减少公共医疗资源的这种付出。但是同时他的医疗的保障又比较丰富，比如说他的这个相应的保险机构，他会跟医疗做出非常多的这种创新。所以包括我们目前也看到了，在国内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包括金融机构，他们也都意识到了大健康这是一片蓝海，他们也在重度的布局啊，包括刚刚提到的互联网企业呢，更是的。目前大家看到的京东健康啊，然后阿里、腾讯等等这些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百度，没有一家没有在布局大健康这个赛道和产业。所以未来既然是一个融合的时代，就要抓住我们自身的核心的这个点，因为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如何在产品和这种客户之间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桥梁，能够实现价值的最大化。那我们目前呢，其实刚刚说有一定的专家的积累、技术的突破，但在商业模式上我们也希望做到非常多的创新。就是传统的可能大家是在开医院，那我们其实第一步其实在帮助那些医疗机构提升它的诊疗水平。那么第二步呢，是通过专家、品牌和互联网化的导入，能够帮他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的 AI 的算法帮他能够治疗的更精准，降低我们前端医生的工作难度和对他的这种培养周期，提升诊疗效果和他信息化的水平。再然后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把它打包成我们可以覆盖到大健康的连锁化的这样的旗舰，能够在任何一个城市甚至于乡村都能建立起以诊疗机构为核心、以大健康管理中心为辅助的这么一个新的产业模型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健康也好，医疗也好，它的变革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一定是一个如何满足患者需求，可以更少的减轻他的治疗负担，更好的提升疗效，同时又能够更好的把它后端的延伸产业链打通的这样一个形态，一定会在医疗行业出现。 其实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哈，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个不管是管理健康也好，还是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也好，怎么样能够让这种服务的体验感更好，这也是大家现在更多追求的。就像刚才李总说到的，不光做技术创新，我们还要在渠道创新、服务创新等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去创新，才能让好的东西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看到。我就在想，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实 实现这个人从出生就有一个这个电子的健康档案啊，我只需要一键一摁就可以把这个人所有的健康信息啊都能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设备上，这个移动终端也好或者是电脑也好，这个我们可以开脑洞想象哈。那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自己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甚至可以解读说其中的某一个数据它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看很多数据自己看不明白，我们说现在互联网的问诊，可能你比如花个50或者几十块钱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实现一个问诊，但是这个效果还是觉得好像有点隔靴搔痒哈，不能让我更好的去理解和明白。那这样的一些客户需求和行业痛点，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短期内有更多的人关注，在这方面下功夫哈，真正打通说医院患者哈以及我们这个市场几方的这个平台在中间做一个桥梁。我相信如果有了这样的桥梁，大家一定会愿意去体验它或者去尝试它的。所以这也是刚才李总的这一番话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还想跟两位老师呢再来探讨一下，其实你们都是不管是因个人的经历也好，还是个人的这个喜好和自己的追求也好，走入到了医疗创新的这条路。那么几年的时间，你们觉得医疗领域的创新它的特点啊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已经摸到了这个特点？那么未来华悦恒生再往下走啊，它可能的下一步的方向大致会是什么样？我也想请创始人和 CEO 分别来谈一谈。 科创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栏目，未来的创新无论你怎么变，我个人更倾向于守住本源。 嗯， 那么医疗的本源是什么啊？我想有个中医的故事大家其实都知道，叫做杏林春暖。什么叫杏林春暖呢？是当时三国时候的董奉啊，是一个名医，看病治病从不要钱，治大病重信五株，治小病重信一株。几年以后他的漫山遍野蔚然成荫，所以叫做有一句话叫杏林春暖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医疗的本质一定是提供有温度的医疗，刚才讲的有服务，但更重要的是有疗效。 嗯， 所以商业模式的创新无外乎是在医疗的基础上让它更加的便利，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提高它的整个的这个传播过程乃至于整个过程当中的效率。 嗯， 所以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下一步的创新其实对于华悦恒生而言很简单，把一个事儿做专做持续做好，能够真正意义上通过好的技术，不仅仅是一项技术，能够通过融合性的心态和平台化的架构，能够让真正中国这一两亿的父母能够站起来，能够这个不再饱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痛苦，这就是我们华悦恒生的使命。但是说到我们对整个大健康和医疗的理解，其实未来的创新我个人倒觉得有三个方向是值得行业去共同探讨的。一个方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如何从原来的严肃医疗往大健康方面，也就是往治胃病和健康管理方面应该有怎么样的架构和布局来做这方面的工作。那第二个是如何让传统的中医药当中如何去做到，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药品，包括一些中医的传承的这些问题，如何让中医药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然后做到它与时俱进。那这方面前段时间我跟这个中医科学院的这个张启明教授也深度探讨，他是用现代的这种科学，包括用一些智能可穿戴设备能够对健康管理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诊断检测监测以及进行管理。所以中医的现代化也离不开现代科技和现代的标准化的诊疗路径，这样才能够真正让中医不再停留在一个小众的一个认知，而变成一个中华民族可以真正意义上对外输出的非常好对全球的这么一种价值贡献。 嗯， 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从中医药到再生医疗，甚至于到现在的未来的一些啊信息化的一些架构，他们如何来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在新零售当中大家都提到了 S2B2C， 如何建立一套系统来帮助我们的下游的终端和客户来最终服务到医疗的患者。那么我们如何去架构这个 S， 我个人倒认为未来不要有中西医的成见，不要有科室之间的，那么以一种更加系统化整体观又能够各自精专的去整合，那么这个在国外叫做 MDT 的多学科会诊中心的模式发现效果也很好。所以我个人倒觉得如果这几个产业方向能够很好的有更多的人参与，那一定会取得更加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回到刚才说华悦恒生，我们是愿意以开放 平台的思维、生态的架构和跟大家共同融合的心态来面对我们大健康产业未来十万亿级的这么一个高速增长。 我自己在做医疗的这些年的感受就是，医疗的创新不同于其他行业， 嗯， 它有着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除了技术本身的门槛和它本身高标准严要求的一个体系的规范下呢，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本身的一种热爱。这种热爱呢，源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因为你会发现做了很多事情之后，唯有健康与爱是不能辜负的。 嗯， 那么在这条路上面，其实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创业者一同会面临的多的这种经历和感受。细胞和未来的再生它一定都是全方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的糖尿病足的这种治疗，然后呢以及这种烫伤烧伤的这种愈合，还有一些本身的一些生殖辅助的一些治疗等等，还有医疗美容等等，在这些项目上面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实践，以及病例的研究啊，包括产品的技术开发和迭代。 嗯，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一个点上面慢慢慢慢不断的拓展出来很多新的应用。我们自己所走的这条路虽然不太那么容易好走，但是在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专家团队，以及我们的很多同仁的一路的支持，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成长，也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努力的前行， 一直走下去哈。其实说到信不信的问题，跟你们一起走在这条路上做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相信这个产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人。那同样说到信不信的问题，我们也想说患者和医生之间啊，或者说是健康管理的人群和给我们提供这些咨询服务的企业也好，专业人士也好，之间都有一个信不信的问题。就是再好的技术，如果你不信任它，你不愿意去尝试和使用它，对你来说这个技术就是空白啊。或者说是再好的一种生活和健康管理方式，如果你不认可它，你不去践行它，你不相信它能给你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理念也好或者这些方法也好，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呢，能让更多的朋友真正把我们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意识哈，能够重视起来，能够培养起来，然后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那非常感谢李毅李总和王倩王总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谢谢二位。 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科创中国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